指挥家，作者肖茂。小欢早就想当一名指挥家了。 妈妈，我要起床了。 小欢指挥妈妈， 帮我穿衣服，穿裤子，穿袜子，穿鞋子，系鞋带，挤牙膏，放洗脸水。奶奶，我肚子饿了。 小欢指挥奶奶， 帮我拿一瓶酸奶。不要不要，我不要牛奶。帮我拿一块蛋糕。不要不要，我不要加奶油。爷爷，快陪我玩。 小欢指挥爷爷， 我们先来捉迷藏，你躲到衣柜里，我来找。爷爷，我们来骑大马，你趴到地上，我来骑。爸爸，该你出场了。 小欢指挥爸爸， 先去阳台给花儿浇水，再把地板拖一拖，讲个故事给我听，帮我做一架蓝风筝。 小欢什么事也不用干，因为他是指挥家。小欢还指挥桌子、椅子、盘子、筷子、勺子。咦，一眨眼间他们又围在一起，各就各位。美味的晚餐开始了，等着小欢来吃饭。小欢还指挥放在地板上的图画书，丢在墙角里的玩具熊，到处乱跑的拖鞋，吃了一半的薯条。咦，他们马上就回到了原来的地方，家里重新变得整整齐齐。在小欢的指挥下，客厅的灯亮了，厨房的灯熄了，电视机打开了，儿童节目开始了。爷爷的鼻子像小丑，爸爸做的鬼脸好好玩，妈妈跳起了巫婆舞，奶奶的歌谣真动听。终于有一天，大家有意见了。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在家里举行了一场游行，不要小欢参加。他们举着牌子，挥着拳头，喊着口号：抗议抗议，反对反对，自己的事自己干，我们不愿被指挥，我们不要做保姆，开除指挥家。 哈，这个游戏很好玩哦。小欢立即跑进去，也举起小拳头，跟着喊： 反对反对，抗议抗议，自己的事自己干，开除指挥家。 从此以后，小欢当不了指挥家了，可他还是想当指挥家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正好家里的玩具乐团在招聘，小欢就到玩具乐团当了一名音乐指挥家。瞧，在小欢的指挥下，发条机在吹喇叭，铁皮猫在打架子鼓，毛毛熊在吹小号，小老鼠在弹钢琴，长耳朵狗在拉手风琴。优美的音乐会拉开了序幕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